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3集。这是一片诡异至极的黑色钢铁森林，高达数十米的漆黑大树参天而起，将天空遮蔽，只留下一个圆形的小口，小口中央是一轮红色的月亮，周围黑色的树木上一层黏糊糊的液体顺着树皮不断流下，刺鼻的机油味令唐默皱起眉头。他回过头，视线很快与傅文铎对上，两人互视一眼，轻轻点头，目光转到另外三个人身上。只见在昏暗的淡红色月光下，这片黑色的钢铁森林中，三个玩家缓缓张开双眼，看向了唐默和傅文铎。其中一个玩家是李妙妙，她默默地站到唐默身边，这是阮望舒叮嘱她的。其余两人看清楚情况后并没有惊讶，显然也曾经参与过多人游戏，他们的反应和唐默一样，立即观察起周围的环境，等确定自己身处什么地方后，五人围聚到一起。唐默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两个人，小心地打量着。这是一男一女，男人看上去非常淡定，女人脸色有些苍白，但依旧保持镇定。看了半晌，唐默的视线最后落在那个穿着西装礼帽的男人身上。游戏刚开始，大家都仔细地审视队友，没有开口。过了片刻，那个短发女人先忍不住开口，语气轻松。 看来这次是多人工塔游戏，我以前参与过类似游戏，看你们的表情应该也一样。那么我们暂时就是队友了，大家先互相认识一下。 说着，他警惕的目光掠过众人的脸庞，在看到那个礼貌男人的时候，眼中露出一丝提防。唐默挑了挑眉，这个女人和那个男人并不认识。进入公塔游戏前，阮望舒曾经对李妙妙说过，在这次游戏里，她必须全程听唐默和傅文铎的话。唐默没有开口，李妙妙就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边，没有搭理这个短发女人。女人见没有人回答她，神色渐渐难看起来。这女人说的没错，他们现在确实是队友，需要认识一下。然而就在唐默准备回答时，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， 说的很有道理。 众人刷地转过头，看向说话的男人。淡淡的红色月光下，一个拄着拐杖的奇怪男人微微一笑，伸出左手摘下自己的礼帽，露出一头金色的头发。他做了一个绅士礼，接着抬起头轻笑道 My lady， 你想知道些什么呢？ 唐默眯起眼睛盯着这个忽然开口的金发男人，连短发女人也被她奇怪的反应吓了一跳，半晌后才语气古怪地说道， 介绍一下自己。 金发男人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他歪着脑袋微笑着看向唐默等人，他脸上的笑容仿佛是用尺子量出来的一般优雅准确，嘴唇扬起的角度也恰到好处，那双湛蓝色的眼睛里全是笑意。他说， 遵从这位女士的话，我叫格雷亚。 李妙妙瞥了这人一眼，小声地说， 外国人。 格雷亚的视线嗖的一下扫向李妙妙，李妙妙身体站直，咳嗽了一声，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得到两人的肯定后，她双手插在白大衣口袋里，懒洋洋地说道， 我叫李妙妙。 傅文铎说， 维克多。 唐默说， 唐吉。李妙妙没对他们用假名的行为感到惊讶，毕竟这两个人在华夏挺有名气，在黑塔没有公布玩家姓名的情况下，用假名更利于完成游戏。听到他们的回答，金发男人面不改色，短发女人谨慎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，显然知道了他们用了假名。 我叫赵小飞。 互相认识后，大家便暂时成了队友。这种情况下，需要一个临时队长决定大家要去做什么。按理说，这种事应该交给唐默和傅文铎，可是李妙妙等了半天，没等到两人说话。他奇怪地看向唐默，谁料唐默正好也看他。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李妙妙双眼瞪直。 我来做队长。 唐默点点头。 等等，走之前头来我们什么都听你们的。 所以，我们让你做队长。 李妙妙不情愿极了，以往和阮望舒等人进副本，他都不用动脑子，跟着大部队做事就行，天塌下来有阮望舒在前面顶着，实在不行还有练鱼筝、齐衡。现在好了，他第一次和天选以外的人合作，就沦落到要出卖脑力的地步。李妙妙郁闷了半晌，再抬起头时脸色微变，冷静地说道， 刚才黑塔说的话大家应该也都听到了，我们现在在薛定谔的钢铁森林里，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，我们不如试着走出这片森林，不能坐以待毙。 毕竟是天选的核心成员，李妙妙并不蠢，她的话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。这片森林光线昏暗，只有红色的月光照明。唐默和傅文铎拿出手电筒，准备一人站在队伍前，一人站在队伍后，试着走出这片森林。傅文铎直接站到了队伍的最前方，唐默正要走到最后方，一个人拦在他的面前。 怎么能让女士断后？ 唐默身体一顿。 我是男人。 格雷亚摇头。 在一个绅士的眼中，所有人都是需要照顾的淑女。 唐默没有搭理他，站到了队伍的最后。格雷亚看到这情况笑了笑，没有再阻止。感情这家伙只是嘴上说说，没真打算断后。打开手电筒后，傅文铎开始寻找道路。唐默站在队伍的最后，很好地将前方的四人收入眼中。傅文铎站在第一位，第二个是赵小飞，然后是李妙妙、格雷亚。除了傅文铎和李妙妙，另外的两个陌生玩家中，最让唐默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个格雷亚。唐默曾经碰到过好几个外国玩家，比如杰克斯。地球上线后，黑塔按照地区划分游戏大区，只要在地球上线前待在华夏土地上的人类都属于华夏玩家，都可能在华夏的黑塔游戏里碰到。不过唐默见到过好几个外国玩家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莫名其妙的。格雷亚右手拄着一根黑色短杖，跟在李妙妙的身后优雅地走着，他走路的姿势非常平稳，没有瘸腿断腿的现象，几根金色的头发时不时地窜出礼帽，在后脑勺上若隐若现。这人穿了一件深红色的礼服，头戴礼帽，脚上蹬着一双小皮靴，怎么看怎么和其他四个玩家格格不入。不过唐默也见多了怪人，地球上线后，很多人类都被残酷的黑塔游戏逼得性格变化，连吃人的杀人魔都有，这种喜欢穿奇装异服的也不是不能理解。但是他穿这样的衣服来参加黑塔游戏。唐默谨慎地盯着这个男人的礼帽和短杖。两种可能性。第一种，这个男人是喜欢玩 cosplay 的奇葩，所以嘴上才说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行为举止也这么奇怪。第二种，这其实是他的伪装。什么情况下一个人类需要伪装成这种样子，还穿着这么古怪？他 他身上的衣服，头上的礼帽都非常不适合战斗，偏偏他就是穿了这样的一身衣服来参加攻塔游戏，除非这是他的道具。唐默看着格雷亚的背影，神色平静。五个人在钢铁森林里找了一个小时，没有找到任何出口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赵小飞说， 这样下去不行，这些钢铁大树长得一模一样，光线又特别暗，不好做标记，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片森林有多大，黑塔还不给我们提示，我们还是分头找吧，要不然太浪费时间了。 唐默说，我一共就两个手电筒， 那分成两队怎么样？ 李妙妙得到唐默的眼神暗示， 可以啊，这样我和唐吉一队，还有你，我们三个人一队，维克多、格雷亚，你们都是外国人，你们两个一队好了。 外国人傅文铎闻言看向唐默，唐默单手插着口袋， 你盯着他比较好。 傅文铎挑了挑眉头。众人很快分成两队，分头寻找森林的出口，约定一个小时后在原地集合。临走时，唐默看向傅文铎， 小心那个男人。 傅文铎嘴角翘起， 好。 唐默打着手电筒，带着两个女人在钢铁森林里寻找着。他们刚进入森林，就听到轰隆隆的声音，是风吹树木发出的声响。普通的树木被风吹过，发出的是沙沙的树叶声。薛定谔的钢铁森林里，每一棵树都由黑色的钢铁做成。当高空飓风吹上去后，钢铁树叶相撞，发出的是有规律的金属撞击声。唐默三人在森林里走了很久，大概因为都是女人，赵小飞一直与唐默保持距离，与李妙妙站得很近，也一直想和她搭话，最好两人可以达成同盟。可是李妙妙非常冷淡，并不想和赵小飞拉近关系，赵小飞试了两次，只能放弃。唐默在心里默算着时间，走到两棵巨大的钢铁大树中间时，他停住脚步。 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可以回头了。 两个女人点点头。就在三人准备回头的时候，突然一束火花从远处窜上天空，唐默立即愣住，三人惊讶地看着这道信号弹，下一秒他们抬步就走，花了20分钟找到了傅文铎和格雷亚。唐默直接问道， 找到出口了？ 他观察四周，众人明明还在森林里，没看到所谓的出口。傅文铎先是摇头，再点点头，他抬手指向西方。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一开始还没明白对方的意思，慢慢的他脸色变化，眯起双眼盯着远方。许久后，连李妙妙、赵小飞也看到了那东西。赵小飞惊讶地说， 那是什么？ 无论那是什么，现在五人的黑塔游戏陷入僵局，他们必须前去看看情况。众人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奇怪的东西，等走近了后，他们更是惊讶。赵小飞瞪大了眼睛， 这到底是什么呀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